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曾于祖国解放战争时期前往白松里，对金日成综合大学进行现场指导65周年和十亿生人的太阳节之际，白松里革命史迹馆经过改建后开馆。开馆典礼4月7号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史迹馆职工和平城市劳动群众参加。史迹馆里展出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照片和影像美术作品，还补充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学生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资料。